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我们节目首先要关注的是阿富汗的难民问题。美军撤军之后，阿富汗的难民以及未来可能的产生数量呢，成为了全球媒体的关注焦点。而目前一些国家已经明确表示拒绝阿富汗难民的入境，希望美国政府不能够一走了之，对阿富汗的未来切实负起应尽的责任。然后呢，要把视线转向韩国，我们来关注韩国整形医疗行业的幽灵医生以及幽灵捕手。节目的后半段开启今天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来关注俄罗斯政府对于外国留学生入境政策做出的重大调整。好，欢迎您走入我们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阿富汗，来关注8月31号美军撤离之后留给阿富汗的另一个焦点，便是该国的难民问题。新华社驻巴基斯坦记者报道说，目前在巴基斯坦有注册的阿富汗难民人数已经超过了140万名。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发出的警告，阿富汗或将出现大规模难民潮。最严重的情况，那么年底呢，可能会有超过51万阿富汗人离开这个国家。2020年，与阿富汗接壤的伊朗和巴基斯坦收容了最多的阿富汗难民以及避难的申请者。 The hasty withdrawal of the U.S. forces from Afghanistan has created a state of uncertainty, not just for the people living in Afghanistan, but also for the Afghan refugees living here in Pakistan. However, these Afghans are quite hopeful that the Taliban will adopt a practical and progressive approach this time, and they can have a peaceful, stable, inclusive, and tolerant Afghanistan, having opportunities for everyone. 这是新华社驻巴基斯坦报道员塔里克·阿里发来的报道。他说，日前呢，他们在位于该国首都伊斯兰堡西南部近郊一处有着几十年历史的阿富汗难民营采访。许多已经寄居异国他乡多年的阿富汗难民表示，希望祖国能够尽快建立具有包容广泛的政府，能够实现真正的和平。只有和平才能给阿富汗带来真正的商业贸易的繁荣。在阿富汗局势出现重大转变之后，随之而来的难民问题也给欧洲又提出了挑战。作为欧洲的门户国家之一的希腊面临着较大的边境压力。对此，希腊移民部表示说呢，希腊不会像2015到2019年那样成为非正常移民流入欧洲的门户。希腊总理近日表示，他已经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了，他们同意应该向距离阿富汗较近的国家提供支持。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与阿富汗是邻国，而该国的外交部8月31号发布了新闻公报称，乌兹别克斯坦将为那些需要前往他国的阿富汗公民提供过境的援助，但是并不接收阿富汗难民。与此同时，英国等国家开始协调周边的中亚国家开放边境，让那些他们许诺给签证的阿富汗人作为一个临时的避难场所。而这个做法呢，也激怒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他说，如果有恐怖分子混在难民中进入俄罗斯，谁来负责呢？因为现在俄罗斯对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三国实行了免签证制度。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谴责欧美乱开人道主义空头支票，诱骗土耳其替欧洲吞下了难民苦果。而尚未到来的新一轮难民分配方案已经搅得欧盟是人心惶惶。一个可以预见的情景已经出现，就是美军正奋力从阿富汗的泥潭中拔出脚来，但却甩给周边国家一身的泥。当美国率领的北约在阿富汗经历了声誉重挫之后，七国集团领导人相约在9月3号召开线上峰会，准备继续以国际秩序制定者的身份威胁给塔利班新的制裁。 据英国媒体报道，首相约翰逊希望这次的峰会能够聚焦阿富汗问题的长期战略，即随着美国的撤军，承认中俄现在也是该地区的关键角色。目前英国正和法国协商一份安理会决议，希望能够获得中俄的支持。英国外交大臣拉布表示说，英国将不得不引入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具有潜在调停影响力的国家。印度媒体报道说，阿富汗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美国已经切断了其资金流动，使得阿富汗处在切断塔利班与全球金融体系联系的制裁之下。阿富汗的货币可能会崩溃，通胀可能会加剧，暴力混乱可能会持续下去。而当有记者问到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汪文斌，中方是否计划为阿富汗塔利班提供资金时，汪文斌说，我想强调的是，美国是阿富汗问题的重要噪音以及最大外部因素，不能一走了之。希望美方能够言行一致，在阿富汗问题上切实担起责任，将对阿富汗发展重建、人道援助等承诺落到实处。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韩国。最近韩国医美乱象曝光登上了微博的热搜，引发了中国网友热议。众所周知，医疗美容是韩国重要产业之一，在全球也处于领先水平。不过韩国的医疗美容市场也存在诸多乱象，例如幽灵手术就是其中很著名的案例。也就是说，在手术的过程中，主刀大夫忽然走了，调换一个更年轻的、没有资质的、缺乏经验的医生代替主刀医生进行操作。这种带刀者叫做幽灵医生。而韩国国会根据这一现象通过了一项最新法令，就是要求韩国的手术室里必须要安装监控头，以便出现医疗事故之后可以全程调取相关的现场过程。而敦促国会做出这样一个法律的背景呢，则是几年前韩国的一位年轻人全大熙，因为在一家整形医院接受了下颌角整形手术，但是却献出了26岁宝贵生命的悲惨案例得来的。当时在悲剧发生之后，他的母亲李女士震惊地发现，儿子的手术并不是术前承诺的医院的院长全程操作，而是做到一半的时候，中途换了一名刚毕业并没有整形外科资质的新手医生，也就是所谓的幽灵医生。手术的过程中，全大熙失血量达到了3500毫升，等于是一名成年人的全部血量。最后，这名即将从名校毕业的大学生因为失血过多，引发了休克死亡。 자료를수술실 CCTV 영상을분석하다보니까이거는상상할수없는일들이수술실안에서벌어지고있더라고요다른환자두명을더수술하기위해서우리아이를버렸다또한국같은경우에는의사손에사람이죽으면은다업무상과실치사로처벌하면서처벌이약하기때문에 这就是幽灵医生的受害者全大熙的母亲李女士对媒体表示的当时的经过。她说，他们为了给其他两名患者同时做手术，就把我的孩子扔在了那里。韩国的情况是，即便这样因为医生致死，也会被视为医疗事故处理，处罚力度很小。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后，李女士举家搬到了首尔，踏上了5年的艰难维权路。她无法接受只是医疗过失这个判决结果，涉事的整形医院仍在运行当中，甚至又做出了一个14年无事故的广告，继续招揽生意。因此她说自己一定要完成这一场诉讼，来引发社会的高度关注，也改变幽灵医生的运行现状。事实上，类似全大熙这样的案件在韩国绝非个例。据韩国媒体报道，从2000年到2019年20年间，有500名因为整形手术死亡，其中有4到6成就死于这种幽灵手术。巨大的利润滋生了这种工厂流水生产线式的手术模式，医院集中包装，大力宣传明星医生来招揽爱美的顾客，然后呢，再由缺乏经验的新手医生来操作大部分的手术环节。除了新手之外，所谓的幽灵医生还包括了牙医、护士等等，消费者全然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而这类幽灵手术为何长期在韩国存在，又这么难以根除？韩国的一位整形外科医生金善雄就一直在跟踪这类幽灵手术，并且创建了一个反幽灵手术的民间组织，揭露行业的内幕，被韩国媒体称为是幽灵捕手。 지금 한국에서는 요령 수술하고 무단 장기적 출이 어떤 형태로도 처벌이 안 되고 있다는 걸 빨리 사람들한테 알려야 된다는 거예요. 내가 2014년도부터 계속해서 알리고 있는 중이에요, 지금. 그래서 지금 한국은 요령 수술이 아예 산업화가 돼 있는 나라가 돼 버렸죠. 굉장히 수치스럽지만. 这就是被韩国媒体称为是幽灵捕手的金善雄医生，他本人呢也是一名整形外科医生，长期跟踪研究幽灵手术，并且创建了反幽灵手术的民间组织，最早想公众发声，揭露行业内部。他说自己却因此遭到了报复，两度被整形医院以诽谤罪告上法庭。他对媒体表示，杜绝幽灵手术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应该通过立法要求医院手术室内安装监控。 同时规定医院有义务向患者公开监控视频。近年来，关于规定手术全程应当实名化、手术室里的各种异物如何确定的法案不断被提起，都被命名为了“全大西法”，就是为了纪念那位26岁在整形手术室里失去生命的年轻人。 不过，当韩国国会宣布已经通过了安装手术室的监控录像的医疗法修正案之后，在韩国社会却是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因为根据这项法案的内容，在患者处于全身麻醉等无意识状态之下进行手术的医疗机构必须在手术室里安装监控录像。如果患者要求，必须对手术做全程录像，在医患都同意的情况下，甚至还可以录音。 如果司法调查或审判等公共机关有需要，或是患者医生共同同意的情况之下，还应当提供录像以供阅览。只有在进行高风险和应急手术时，医疗人员才能够拒绝录像。对这样的立法，韩国医疗界普遍表示了强烈抗议。韩国医生协会表示说， 这是一个将大多数的善良医疗人员都视为潜在犯罪分子的恶劣法案，他们将会进行宪法诉愿等法律斗争，在法案的缓冲期内揪出法案中存在的潜在危害的条款，最大限度地降低善良手术执刀医生所受的伤害。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 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环球30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向俄罗斯。今天呢，我们要首先关注的是俄罗斯眼下的疫情。俄罗斯近日呢，疫情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多日来呢，连续的新增都超过了日新增16000例左右。 而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航天局甚至还推迟了火箭发动机的测试活动，并不是说担心相关的安全问题，而是几乎所有的液氧都被优先提供给医院了，来救助这第三波疫情之下的新冠肺炎患者。 对此，俄罗斯国家航天局的首席执行官罗金戈在推特上表示说，俄罗斯国家航天局也要竭尽所能提供帮助。三个月来，我们已将企业生产的几乎所有氧气都转移到了医疗机构，这也迫使我们不得不推迟火箭发动机的测试。 在上个星期，俄罗斯新冠肺炎的单日新增死亡病例创下纪录，一天之内的死亡人数最高 达到了820人。根据官方统计，累计有近720万俄罗斯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其中死亡人数超过了18万人。而在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据美国媒体报道，液氧的短缺导致了美国航天局也推迟了一枚地球监测卫星的发射。美国多州病例激增，特别是在美国航天局 NASA 的发射现场所在的佛罗里达州病情激增，这意味着他们也不得不将液氧资源交给医院。而 SpaceX 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在其社交媒体上也表示说，燃料供应不足是个风险，但目前还不是一个限制因素。Старый сад, золотой росой, без меня. 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接下来，我们开启今天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疫情之下，俄罗斯政府对该国的留学生就学政策 允许所有在俄罗斯高校就读的外国学生入境。而此前呢，边境只对与俄罗斯有着通航关系，并且被俄罗斯消费者权益保护局认定疫情良好国家的学生开放。好，我们就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的记者刘金和吴云的报道。 据科学和高等教育部的数据，2020年在俄就读的外国学生有 29.79 万人。2019年年末，很多学生回国度寒假，但其中的一部分人在边境因冠状病毒封闭后无法返回，由此采取远程教学方式。但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有的国家或者互联网费用昂贵，或者是干脆没有网络。时差问题也造成很多困扰，比如俄罗斯大学生上课时，有的地方正值深夜，再有身处千里之外，参加实践课和实验课也是一个大问题。简而言之，你本想在国外获得教育，行走世界，扩大视野，但是因冠状病毒被封在家，如此状况，谁能长时间的忍受呢？ 新学期来临之际，传来了好消息，放宽对外国留学生的限制政策。9月1日开学，所有外国学生或者无国籍学生就读的高校将全面恢复面授教学。据统计，俄罗斯688所高校有外国学生就读，而且分布在每个地区。那么外国学生返回俄罗斯有哪些条件呢？未接种疫苗的学生是否可以进教室和宿舍呢？那些新学年开始前未能进入俄罗斯的学生该怎么办呢？ 卫星通讯社对近年来招收外国学生数量最多的高校进行了采访，其中前四名有圣彼得堡彼得大帝理工大学、喀山联邦大学和国家研究型高等经济大学。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创建于1960年，其目的在于为亚非和拉丁美洲国家培养高级人才。这所高校有1万多名外国学生，来自160个国家，其中中国学生有1000人左右。据负责国际事务的副校长拉丽萨·耶夫列孟娃介绍，友谊大学9月1日将开启新学年，那些因各种原因无法来俄的学生将采取远程教育的方式，其他学生可以进入学校教学楼，但条件是提供两份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一份是入境前的，一份是入境后的。他说，入境不应该有什么问题，俄罗斯制定了高校都在遵守的简单清楚的规范，比如大家都知道，进入俄罗斯的外国大学生应该在获得第二份核酸检测证明前进行隔离，友大像其他的高校一样为此设有专门的观察所，没有硬性的疫苗接种要求。六个月内感染过新冠病毒或是在本国注射过疫苗的学生，我们要求提供证明文件。所有有意接种的都可以在俄罗斯接种疫苗。莫斯科在此方面组织得很好，室内的接种点都对外开放，在友大就学的外国学生根据政府配额可以免费接种，自己付钱的必要情况下，我校将给予援助。 喀山联邦大学位于达达斯坦共和国首都喀山市，今年有244名中国公民成为一年级的大学生，加上此前已在就读的，共有1345人。该校外国学生总数是10600人，来自101个国家。喀山联邦大学教学副校长基米尔汗·阿里舍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新冠疫情期间，保障学生的安全是喀山大学的首要任务，而最好的办法是疫苗接种。他说，我校外国学生疫苗接种有着非常不错的实践，从2月份开始，有1300多名学生已做过卫星V疫苗接种。我们认为此项工作是重要的，因此接种还将继续。需要指出的是，我们鼓励接种，但是不强制。学生不接种疫苗，同样允许进入教室和宿舍。 国家研究型高等经济大学是俄罗斯的著名院校之一， 在该校毕业将成为经商、从政和科研路上很好的起点。高等经济大学的中国学生数量每年都在增长，今年招收了100名新生，创下了纪录。遗憾的是，很多外国学生不能进入俄罗斯，其中也包括中国的学生。据负责国际合作的副校长伊万·普罗斯塔科夫介绍，原因在于航班过少，而且机票的价格昂贵。 他说，我们和外国学生一直都在沟通中，知道并非所有学生能在9月1号来到莫斯科，也没有这个必要。很多学生在读硕士，按照课程安排，开学时间较晚，从10月1日开始，外国学生入校时间后拖，这种现象早已有之。部分原因也在于新冠大流行，通常的解释是交通问题，当然也有邀请函和签证办理问题。疫情期间，形式上的要求变多了，但是我们不认为存在什么大问题。高等经济大学在远程教学方面有着相当的能力，那些不能入校的也能正常上学。圣彼得堡彼得大帝理工大学培养工业领域工程师，在诸多的科研和科学创新方面居全国领先地位。这所高校积极开拓中国市场，与中国37所高校合作，2016年在上海开设了办事处，成为目前俄罗斯高校中首家且唯一在华设立办事处的教育机构。在中国设有几个理工预科班，目的是让想在帝国理工大学求学的年轻人在未来俄罗斯之前不白白浪费时间，通过中国老师学习俄语。 帝国理工大学国际合作副校长德米特里·阿尔谢尼耶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我校所设立的专业都对外国留学生开放，中国学生尤其喜欢的方向有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电工学和核物理，在人文专业领域有工业管理和区域学。 他说，当然，新冠大流行期间，世界上的所有高校都遭遇了一定的困难。我们期待我校大多数的外国学生，其中包括中国学生，能够顺利来到俄罗斯，继续就读并获得高等教育。今年，我校将有600名中国学生入校，占外国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 目前，俄罗斯高校有近30万名外国学生就读，不久后人数将变得更多。到2024年，俄罗斯高校外国留学生数量应增加到42.5万人，这是国家教育项目中制定的任务。 好，刚才是来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旗下中文广播《你好，俄罗斯》节目的报道，关注的是新学年外国留学生如何顺利进入俄罗斯，以及眼下俄罗斯对中国留学生的留学政策。感谢您关注本期的环球30分，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手机收听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搜索环球30分找到我们的节目。好了，各位朋友，下周一的环球30分我们再见吧。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Ryan， 哈？ Do you know the right way to put on a mask? To remove a mask? To store a mask? To discard a mask? Where to wear a mask? When to wear a mask? I don't know! Wearing your mask correctly and responsibly can protect you and those around you from COVID-19. All you need to do is follow these simple rules. Always wear a mask in crowded places, both indoors and outdoors. Make sure the mask covers both your mouth and your nose. Change your mask frequently. When removing your mask, store it inside a paper envelope or folded between two tissue papers to keep it clean. And never leave your mask exposed on surfaces.

It's 9 a.m. Beijing time.